屌你个咁啊！扑街真唔权总意思讲香港人冇人冇亚姐头，梗系啦！屌你老母，有劏房你瞓不会烧鸠死咧？天桥底啊！屌你老母，几捻多嗰啲砖夹鸠起晒，等你瞓唔捻到天桥底啊！冇人瞓街噶嚟噶香港，因为你瞓唔捻到啊！你睇下啲楼盘广告，冚把鬼佬鬼妹，你入到去住有冇见到一个鬼佬样啊？冇，净系见到。Charlie Mad 啊！嗰啲人喺度，屌你老母！你讲乜撚嘢鬼佬啲广告呃鸠你啊！大家唔好信啦、啊！ 佢要跨过浴缸先去撚到嗰个 浪山。我真系想讲，如果唔觉意浴缸有啲水，我跣撚咗咪飞出去个浪山。屌你边撚个唔该睇设计嘅咧？ 李嘉诚都唔知几醒，你留意一下李嘉诚系点样答个问题嘅先。佢系话去到上去冇问题，心旷神怡，望到一片绿色绿油油。佢冇话闻唔到啲臭味啊！佢就系望到啲嘢绿色。 跟住又话：我哋呢八十啊，啲咩成日跳槽跳槽，你嗰啲屎忽鬼对我哋好啲人唔会跳嚟跳去啦，你估含咁多人捻好捻过瘾啊？含开一条又唔想转噶啦，根本好多人都系你呢啲含家产逼成我哋周围去屌你，好似人蛙荡妇咁周围帮人含。 自己砌间屋我冇钱，我砸鸠死都抵啊！你有冇我避难？屌你冲入去政府嗰度啊！屌你政府而家最捻安全最捻稳阵，就砸鸠死晒。只有贪官嘅屋自己最捻稳阵。屌你老母，今次 行动 人哋真系一种广东人，刁喇嘛顶硬上，而家连嗰个刁喇嘛政府都话要粗皮都要惨， 呢个真系悲哀。 你咪做一个民族英雄几捻惨，我讲嘅嘢都要俾人 delete， 屌你俾人过啦！屌你老母，我已经死捻咗，仲要 和谐。 星期一晚五点半 ，Tim Terry Jeff 在晴朗的一天爆粗。 我是四维厄拉追求五官端正的假眼港女，你听的是 Ragazine 厄拉一斗。 好啦，嚟到呢个四月十九号晚嘅北上频道啦，今晚咧刁文流翻翻嚟啦， 晚咩？ 嗯， 夜晚嘅咩？出街都唔知星期几，又唔知几多点，晚。我唔知讲乜乜，我都唔知而家阿志杰斯讲乜，即系咧。 咁使唔使再嚟过咧？ 唔使唔使，咁就呢啲虾碌真系俾人串下，应该啦，大佬。喂，呢、這个时间 早晨节目咩变咗？ 喂，呢、這个时间录好喎、啊，大佬真系就食饱饭，精神百倍，再做节目，应该好，应该舒服好多。 唔系、啊，我好眼瞓、啊。 你24小时眼瞓㗎啦， 系 咪、嗯？你喺东莞就唔眼瞓， 系嘛？ 即系 点啊？你啲一周一行点啊？ 我啲一周一行啊，啊几好喎、啊！疫区又发展得唔错、啊，啲女又记得喎、 啊。咩？又拉喎、 啊？我都话拉实拉噶啦，咩日子啊？ 有咩小贴士俾大家咧？ 嗱，好呢度有 拉咗几个慈母啊嘛， 退休慈母真定假唔知啦，你知啦，一幅相好似好旧咁样，点都见过咁样吓， 系 咁我依个 沙湾 吓，依个消息报道啦，喂，如果拉唔出奇啊，因为早因为喺沙湾呢单嘢，即系拉慈母呢单退休慈母呢单嘢。之前咧，咁啊太平洋桑拿咧，咪係火燭嘅，咁燒得好勁啦，咁好出。 太平洋桑拿係正經㗎，嚴格上， 好 ，OK， 得，係啊，刁學文上，刁學文上，佢都好正經㗎， 歷史好悠久㗎啦，太平洋。 咁啊火燭，咁火燭你乜都唔好講啦，咁即係話嗰啲娛樂場所就會整頓下啦，係咪先？咁順便去打擊呢啲咁嘅K 場啊，或者啲嫖娼活動咁樣，其實應該唔出奇，啲 tips 嚟㗎啦。即係話，如果譬如你喺個區有啲有個報章爆咗話嗰度好色情，好似好嚴重嘅，咁又會掃㗎啦。 係， 咁仲有啲五一前啊，十一前啊。春節前啊，呢啲 唔係喎，呢單我睇到一個現象咧，我覺得都幾得意嘅喎。 打水貨前啊嘛， 唔係佢係跨區即係 執法 嘅嘛。咁、 啊、 其實係咪即係唔係我嘅理解咧？係咪即係因為即係咁樣啦？譬如嗱，我係嗰個區嘅住持人咁樣，咁、啊、我覺得喂你個區有。 我佢冇 打你，佢 打你咯。乜 其 实先，我觉得系咁，我理解 系跨省啊，跨国度嘅 跨省而家好少嘅， 跨省都有嘅， 跨省好少噶啦。 习近平的系报咗落嚟啊嘛。 嗱，跨省通常就用个媒体嘅力量咧去怼你嘅，但系跨区唔同啊嘛，因为都系同一个市啫。 即系话，咦，大佬，嗱，你龙岗区，我罗湖区， 系， 喂，我罗区而家冇得 有趣 噶 呢个， 系咪先？咁其實問題係有嘅，因為你知啦，其實因為而家沙灣太陽啊，太陽啦，即係槍打出頭鳥咧，咁樣某程度開始會危。 因為呢個唔係葡萄嘅問題嚟嘅，呢個係利益問題啊。喂，你個區有得收，我區冇得收喎。 幾旺啊？ 過鬧嘢，你大佬唔同以前，以前係大佬個區都有得收嘅時候。 唔係，而家即係 咁大家一齊做旺佢，而家唔係。 即係我只可以話消息啦，唔好講咁白啦，係咪先？即係而家喺沙灣咧，其實日日都有巡查組過嚟巡查啲卡拉 OK 夜總會㗎。咁嗰啲客咧，咪到時都係坐喺度嘅啫嘛。而家以前就驚啦，譬如我哋唱唱阿歌。喂，有巡查隊上嚟，即係啲公安上嚟巡，驚噶。 而家唔 係咯，有佢咯，喺裏邊查咯，係悶啲啫。 一晚查兩三次都 係悶啲，唔俾食煙，因為而家深圳唔俾食煙啊嘛，即刻嗰個時間唔食得煙啦。咁你唔走得，咁你悶啲咯。咁佢走咗之後，咪一樣拆個輕兵，係咪先？咁當然啦，而家沙灣好多女仔咧都唔肯出街啊。要你就地正法啦。咁某程度 佢而家嗰個場守到嗰個場都係啊。 係，因為嗰個場就其實我估到係邊間嘢，我又唔輸話啦。喺一間卡拉 OK 夜總會上面嘅賓館啊嘛。咁呢啲永遠都危㗎啦。我守得卡拉 OK， 我上面守埋間賓館有咩咁出奇啫？而家反而卡拉 OK 冇事啊，除非你喺就卡拉 OK 就地正法啦，喺廁所度搞啦咁樣就危險啲。咁其實某程度。啲天文台好多丰收嘅，而家通常都就一次嘅，就正正法都，但我就唔赞成咯。 唉，唔知搞到几时啊！咁啊，总之咧就所有人嘅生活，我觉得喺中国都系即系喺阿习大大上场之后咧，其实都几受，即系多唔多唔少啦，唔同程度都受影响啦。 喂，咁讲真， 而家由老至嫩都系咁样噶啦， 一路以来都系咁噶啦。咁你话而家 点一路以嚟都系咁先？ 新官上任，都唔算新咯，其实。 话呢个系咯，新咗两年咯，未停喎，你见到？ 系唔出奇，但 系 唔系啊？你唔好话，你话而家常平都有啲班字尾嘅开翻咯。 对唔住，你要深层次睇下呢个问题先。呢个问题而家其实就你真系搞到成个国家风声鹤唳噶嘛？嗱，如果你有睇翻两会之后，其实即系都好多报道啦。嗱，首先其实系成个首先由个政府由上而下讲起啊。喂，好多族嗱喺国企。做央行、做国企银行嗰啲，而家开始转职啦，啲高管，因为你根本真系搵唔到食啊嘛。以往可能旧年你仲系年薪百几、二百万年薪嘅 ，OK， 嗰个唔系贪污嚟嘅， 系真系俾 OK， 嗰个真系俾佢嘅。而家要减薪，喂，减到系可能得翻你旧年嘅十分之一，佢黐咗线嘅，佢可以话俾你听，而家旧年你搵开一百万年薪，今年你嘅年薪系六万。咁然之後咧，佢話我唔係減你，不過其他嗰啲咧就要睇翻你嗰個表現，用表現去計數。咁其實 有咩人表現可以折九九啊幾萬咧？ 咁你明白就係、是、喂，舊年嘅環境係咁，你做一個央，你做一間央唔係央行，國企銀行嘅行長，你年薪打底一百萬。再加埋貪污，你自己計條數，我一年都可以貪污咧，都可以揾到一千萬嘅，咁我有千一百萬啦。喂，而家唔撚係，而家係年薪六皮，佢話俾你聽，根據表現咧，你有機會揾翻嗰一百萬翻嚟，咁然之後嗰一千萬你又已經成泡影啦。喂，舊年揾到一千一萬，今年你可能揾得五十萬，最後埋單。喂，咁你梗係走啦。喂，大佬你都係專業人士，做得國企銀行嘅行長，一定多數即係而家啲年青有為嘅啦，海歸派係咪先？喂，佢又唔係冇知識嘅，唔係話以前嗰啲一腳牛屎無端端著到西裝，跟然之後變咗行長，而家都唔係呢啲嚟嘅。咁係人都劈炮走啦。喂，央行好多喺三月份咧，即係有一啲喺內地嘅獵頭公司都講過咧，就係咧喺 即係呢個三月份，即係今年，即係出一個數據出嚟咧，揾工啊 ，OK， 係國企啊，或者做官嘅人咧，係佔最多嘅轉工率，即係懟個 profile 去獵頭公司幫手叫佢揾工作，即係幾奇景啊，大佬。 你見到噶，你以香港做例子啊，讀書。咁一定係去嗰啲大機構做啦， 係 啊，讀唔到書先做政府工啊嘛，因為點解啊？政府工冇錢揾啊嘛，係咪先？調翻轉喎， 但呢個 你喺大陸，你喺大陸，話俾你聽，我讀到書，我今日揾份好啲嘅人工啊啦，你唔係諗住寫字樓嗰啲好啊？ 唔 係 啊， 國企我睇得 勁啊。我想再指出一樣嘢就係、是，喂你嘅唔係 政府 而家唔係講緊咩歷史喎、啊。喺早兩三年之前嘅光景唔係咁㗎噃， 所以而家咪咯， 你叫一個叫一個 內地 高考生、啊，我寫我的志願，佢一定係做公務員㗎喎，係咪先？喂，連個公務員嘅工係最搶手啊！ 而家唔 係啊，而家係每一個地方其實都係嗰、那個公務員好短缺啊，請唔到人啊，直情係，因為冇人肯做啊嘛。 喂，但我唔明一個問題喎，即係其實你放咁多所謂公務員個位啦，你僅有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你每一年都食咁多，其實你食下就自然好大嚿噶嘛。咁你 唔明你講咩叫放好多位食好大嚿先？ 你 清楚少少。 你一年有當你有200萬個公務員嘅職位喺度填曬啦，咁你其實有兩三年嚟唔夠人，冇乜所謂啫，係咪啊？ 哦， 你啲人長期都牛喺度啦。 唔係你講邊個冇所謂啫？ 大陸 你明嗱，你咪要咁樣講啊？嗱，我唔太清楚係問乜，不過我可以咁樣答你。喂，從來以前。贪污是公务员的一个、啊、即是工作动力嚟㗎嘛。 是啊。 你如果一个镇。 是个份量嚟㗎嘛根本就。 其实要咁讲啦佢又赚到钱啦。咁那个地方嘅经济係因为佢贪污而可以推动到㗎嘛。即係譬如话你喂发展任何嘅行业。佢都系从贪污去 谂 起噶嘛 ，OK， 系啊，即系乜你咁好啦，而家你 最简单咁讲啦， 系 如果嗰个地方经济唔起飞，冇钱嘅，咁我何来有得贪咧？所以佢一嚟到，通常就会整顿下先，啊起高楼啊， 所以一早 咁啊，咁啊多啲运输好啲咁啊，啲人钱多啲， 系啊，你咪见到阿李克强喺两会话俾你听啦，个讲到依家都仲讲紧咧，就系、是、个经济下行嘅压力好大啊嘛，好明白噶嘛，喂，根本系。所有地方你一冇得貪污呢啲地方係唔會發展個經濟㗎嘛咁大家咪牛喺度囉唔而家係點呢你而家其實好簡單㗎嘛你咪返去嗱你成日睇三國啦係咪你嗱你啲僆仔咁中意睇三國喂曹操年代啊或者退到後期晉朝嘅年代啊咪出咗好多出咗個 terms 叫做清流名士啊我唔知道你們打三國你哋有冇呢啲嘢啦 清流名記我知 唔係清流名士啊嗱就係乜嘢呢就係話呢特別喺曹操嗰個年代就係咁啊因為啲官呢喂大佬嗰、那個年代又係咁啊即係點講呢其實個風氣就係話喂做最少就最好同埋呢不谈政治讲嘢呢有咁虚就得咁虚有咁圆就得咁圆喂因为你一讲八少少呢就拉去斩㗎啦大佬随时欺君犯上㗎而家咪返去曹操嗰个年代囉就係咁样喂大家咪唔好做囉即係最稳阵就係咁咁你然之后咪所有你喺地方个经济咪推动唔到囉发展啲乜撚嘢讲就最好喂我冇着数㗎嘛大佬啊你而家我冇得搵呢 即係多做多错啦 多做多错嘛、 啊、少做少错嘛。 係啊所以嚟呢个嗱你嚟做官又我话即係头先讲返嗰个问题就係话喂大佬而家真係好鬼即係好鬼冇動力嘅，即係個成個國家，你做官嗰啲又係咁啦 ，OK， 咁好啦，啲官唔做嘢嘅時候咧，你做生意嗰啲又難做咯喎，因為啲官都唔同你打關係 ，OK， 啊，即係你然之後你喂，然之後話俾你聽啊，全部嘢跟正常程序啦，黐撚線嘅咩大佬， 你就 等再講一次，中國係全世界最完善嘅法律噶嘛 ，OK， 係咪？如果你跟足程序咧？大佬你个孙你娶孙心抱啊你都未搞成开得成一间卡拉 OK 啊由今日开始搞OK 搞到你个孙心抱出嚟再生仔抱失啊 你都仲未搞掂啦，係咪？咁好啦，做生意又做唔到啦。喂，我哋大陸啲人生活又係大撚鑊喎，真係而家係咪先？你諗譬如啊，你睇到我想講嘅就係嗰、那個即係近期其實你睇到各方各面啊，嗰、那個意識形態嘅控制啦。嗱、嗯，呢個又係同香港人係唔係冇關嘅，大佬嚇、啊？即係今日我都睇到單新聞，你睇下港大。昨晚我哋做緊節目嘅昨晚開咗個學生嗰個咩高桌咩晚宴咁樣，咁嗰個副校長其中一個鬼佬嚟㗎 ,Ian Holiday, 中文我唔記得咩啦，個名姓 Holiday 㗎，好撚 vacation 㗎， 姓假日 好撚假日嘅， 好 撚 假日，好撚 中文有個中文名㗎，何立乜咁样噶？唔记得咗河南乜啦？ 啊，立品啦咁 样。咁喂，已经响咗朵出嚟啦。内部啊，而家争取紧，唔系争取啊，都差唔多确定啊。喺2022年或以前啊，尽快实施一个咩嘅学校，即系港大入边嘅 policy 咧，就系啲学生啊，你喺毕业之前啊，唔系，系喺你毕业，你譬如读一个学科几年，每一年。是一定要你compulsory 中文叫咩 强制 上去大陆交流一次， 好事啊， 每一年都系不上啊， 得我啲女 啊，系好事嚟噶，呢个好事 我带田，如果我 系啊，哇，真系正啊，真系。如果我哋以前听到发达啦， 唔系去边度交流？ 如果我哋以前嗰阵时系学生，大学话俾我哋听，喂。你一年一定要北上一次嘅， 咁多啲得唔得啊？ 搞错，喂，我哋都系会示威嘅，我哋就系喂唔够， 一年系一日一行， 系啦，冇错，一日一行， 系啊 ，OK， 而家一年一行，你知， 即系话一个学生会系争取一日一行，系啦，冇错啦，咁但系而家咁梗唔系啦， 啱啊，要你。 咁啊，嗰個， 我成日咁講嘅。 唔係，我聽埋講埋先，講埋先。嗰個副校長，跟住啲學生就同佢搏，即係搏嘴啦。嗱，而家啲學，咁你知而家學生㗎啦。 個黃之鋒嚟 咯。係啊，個黃之鋒嚟啊。咁你知佢點答翻啲學生？佢話：你哋如果唔想去翻大陸嘅，咪唔好嚟讀港大咯。哇！屌你老尾，咁樣講嘢。 我講大嘢。 You don't come to want to go to China。Come to Hong Kong U 啊，佢真系咁样讲，哇！咁你话喂，好恐怖啊！而家即系个意识形态啊，即系杀到埋嚟啊！系啊， 港大系佢嘅，屌你老尾 咩啊？ 港大系佢嘅， 港大边个先？ 唔系港嗰条友啊， 港嗰条友打份工嘅啫， 系咯， 鬼佬嚟啊嘛 ，contract 咗， 但佢当咗系佢嘛， 系咁，所以 有啲任务咧，大佬唔做，佢嘅份量就喂，下次逐樣就凍過水咁樣，可能係咁樣。你知 啊？ 你知香港大學嗰份 唔止啊！佢大佬啊，都要仲講埋啊！大佬佢話，即係未來其實咧，你任何學科都係，佢會有啲同大陸有關嘅學術性嘅嘢咧，你要去上堂學啦。嗰、那個係計學分嘅，計學分嘅。咁呢個就係未來嗰個香港大學嘅即係嗰個方向啦嚇、啊。玩完㗎啦，香港大學。咁啊點解會講到呢、這個？其實都講即係講下嗰個大陸嘅意識形態啦嚇、啊。即係譬如話你睇到其實各階層嘅人都受影響， 一邊就強力打貪啦。一边系强力打压啦、 啊，打压 啲即系异事啦，喺我哋嚟讲就应该系嘛，吓 啊，咁 啊，你见到就你讲紧嘅系边个咧？ 阿坤姐啦， 边个坤姐？ 系咪 阿高宇？高宇系啊，咁啊高宇又系啦，嗱呢个咧就喺呢个礼拜就终于判咗刑啦，其实都拖咗年几噶啦吓，咁啊最后嘅罪名咧就系、是。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咁啊， 国家秘密啊，叫唔系机密，机密打得靶啊，话声咧， 嗯， 佢就系泄露咗透露咗乜嘢啦，唔系泄露，透露咗乜嘢咧， 嗯， 就系而家喺大陆啊，嗰啲共产党人员开会咧，系唔可以再讲呢个核心价值， 嗯， 吓、啊，即系人权、法治、民主、自由。啊！思想言论呢啲完全唔讲得， 系 啦，就爆咗呢样嘢出嚟啫。咁跟住咧就轩然大波啦。咁跟住咪而家就要话 嗱，我咁样讲啦。嗱，其实大家可能有睇嗰段新闻都会知道噶啦。咁啊，或者就系如果你比较即系关心 中國嘅新聞其實咧就高於即係2013年嗰次被拉。嗱，我哋記翻你啲嘢先啦。我記得嗰陣時喺北上頻道都有講過，就係佢被捕之後咧，中央台就攞咗就放咗條片出嚟噶嘛。咁就都叫做係第一嘢嗰陣時一出街咧都打咗格仔嘅。咁然之後咧就影住一個大嬸，其實個大嬸就係高如啦。咁然之後咧就就話即係 佢承認 佢承認嘅嚇，供認不諱嘅，就係佢即係佢泄露咗份文件咁樣。咁然之後仲影住佢簽名，咁嗰份就叫九號文件啦。咁咧嗰個標題咧就叫做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嘅通報。咁咧就喺2013年4月22日咧就。即系一份嘅官方嘅文件，我哋等阵可以解释下呢份系乜嘢。 九号文件系乜嘢先？ 系九号文件系乜嘢先？咁咧依家就可以等解释啦。咁然之后就呢件事一路就拖咗年几啦，佢一路都系被关押嘅。咁然之后直到呢个礼拜尾嘅时候咧就审判啦。咁然之后而家咧就判咗佢7年啦。咁啊一位即系都好资深嘅，亦都好出名嘅中国嘅记者，六四嘅时候又坐过监啦，90年代初亦都试过都系泄露国家机密咧，系坐过6年啦。咁啊，差唔多后半生人咧就真系斋坐监制噶啦。咁啊呢铺71岁呢位都算系老人家。吓、啊，即系喂，其实等同变相系真系一个终身监禁嚟嘅，吓、啊，即系喂，你再判7年， 啊、 喂，有几多人系真系唔系个个人有80岁命，咁我 你喺大陆嗰啲咁嘅看守所挨1年都翻，你都瓜柴啦，何况挨7年， 系 咪先？ 嗱咁咧就如果大家睇个报道都会知道啦，全程嘅审判咧就20分钟嘅啫。好高效率嘅我哋国家，咁用20分钟咧， 内地式审判， 咁冇公开审判啦，又或者佢个细佬啊高慧啊，或者仲有佢个仔啊等等咧，全部去法庭听审咧，全部都系唔使你劳烦，唔使坐车噶你，我哋公安有车嚟接你吓， 甚至律师走咧都有车， 律师亦都系啦，冇因为免即系避免你接受外国势力嘅访问啊、采访啊等等啦。 因为甚至英国领事馆派人员去 系啦，冇错啦。嗱，咁呢份文件嗱其实嗱咁究竟个判决公唔公道咧？即系我哋可以从好多角度睇啦，即系我就从一个角度睇嘅啫，讲真。梗係冇公道可言啦。咁佢話依法直治國啦，咁按中國法律規定，咁只要向境外提供一件呢機密級嘅國家文件呢，咁你就已經犯咗呢、這個國家秘密罪㗎啦，泄露國家機密嘅秘密罪。咁刑期呢就係5年以上10年以下啦。呢條罪呢我記得應該都係差除周永康嗰3条嘅其中一条嚟㗎吓，呢条都系即系用一条轻，如果对周永康嚟讲就较为轻强嘅一条罪。OK， 咁就嗱，咁、那个问题喺边度呢？其实就系呢、這个佢泄露嗰份文件，其实呢今时今日你上网通街都已经揾得到嗰份文件㗎啦。嗰份文件其实对普罗嘅人民嚟讲呢，即系我高如今次呢个犯案呢件事咧，其实对我哋嚟讲，我哋系应该即系感恩噶。其实喺早到喺2013年，我哋已经就嗰份泄露出嚟嘅嗰份文件，最后嗰份文件其实喺明镜嗰度就有成份刊登出嚟啦。而家就明镜都出咗一个声明啦，即系喺高如被判刑之后就话。喂，即係呢個係一個中國嘅噩夢 ，OK？ 同埋咧，明鏡咧，嗱，明鏡有明鏡嘅嗰個版本嘅，就係話佢喺2013年刊登呢個文件咧，呢、這個文件嘅來源咧，佢就到依家都唔承認係 高如 提供嘅。嗱、高如咧就高如亦都喺判決之後咧就作出上訴嘅。咁高如就話。2013年我認罪嗰下其實係被逼嘅， 揾個仔要挟， 係因為要挟啊，揾個仔要挟佢。咁呢、這個嗱，呢個其實，如果你相信高瑜嘅版本，其實你都可以睇到，就係話中國呢啲從事記者啊等等啊，或者意見人士嗰種壓力咧，嗱就係咩咧？佢你可以想象下嘅，就係佢喺嗰個即係公安嘅地方入邊，好多人圍住佢，咁啊逼佢認罪，咁啊然之後咧，佢係搞咗好耐㗎，搞咗幾日佢都唔認嘅，到最後咧就係話嗱，你唔認。 我就拉你个仔。咁然之后呢，喂，你作为一位母亲，其实好简单，每个人都系普通人嚟嘅啫。佢作为一位母亲，喂，你即系你搵你攞我个仔嚟带我，呢、这个压力系好大。我想好想大家要知道，即系呢个你可以联想下，就系、是、譬如话喺过往几年，可能佢个仔都会成日同阿高如讲，阿妈，你唔好搞咁多嘢啦，你搞嚟做乜鬼啫？而家我又唔系养你唔起啊，点点点，一定有呢啲嘢啊！你做乜嘢啫？你知道你实斗唔过呢个高墙，你鸡蛋嚟嘅啫嘛，系咪先？即系你明，我想大家要明白呢个压力。喂，跟住然之后喺个公安嗰个秘密嘅房入边 ，OK。跟住然之后有班咁嘅公安同你讲，如果你试想下你系高员，喂，你真系焗。签落去，跟住然之后啦，同我仲要拍条片啊，争条片上诶呢个央视啊，今晚六点钟诶新闻联播，我拍埋佢，你咪又要拍，即系我想讲呢个系一个悲哀嚟，喂，呢个系一个系什么依法治国先好啦，咁然之后佢就话佢系被逼啦 ，OK， 咁然之后咧佢系否认控罪嘅，咁所以咧嗱咁讲。篇嗰篇嘢系咪真系由呢个高瑜去明镜嘅 ？OK， 咁大家自己判断啦。咁你问我嘅判断，我都觉得应该系嘅，吓以高瑜咯。咁但好啦，咁又翻翻嚟就，咁呢个又构唔构成一个泄密咧？嗱，首先呢、這个我哋又摆喺后少少讲，但我想讲就是大家要多谢翻先，因为其实呢个九号文件咧，呢篇嘢系好值得即系大家去睇嘅。我哋以前我哋都轻轻涉猎过啦，谂住即系呢个要简单讲啦，就成篇嘢其实就嗰篇嘢嗱个开头系咁讲，佢话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值得注意嘅突出问题，就系、是、必须清醒睇到意识形态领域情况嘅复杂斗争尖锐嘅一面。当前咧有以下错误思潮同埋主张嘅活动值得注意。咁佢然后咧就列出咗咧有七个咧错误思潮同埋主张同埋呢个活动，咁分别咧就系、是、嗱、就系、是、呢个咧宣扬西方宪政民主，企图否定当代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这个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宣扬普世价值，企图动摇党执政的思想理论基础。第三个是什么？宣扬公民社会，企图瓦解党执政的社会基础。第四就是宣扬新的自由主义，企图改变我国基本的经济制度。第五就是宣扬西方新闻观，挑战我国党管媒体原则同埋呢个新闻出版管理嘅制度。第六呢就是、宣扬历史嘅虚无主义，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历史嘅同埋新嘅中国史。咁同埋第七呢就是、质疑改革开放，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嘅社会主义性质。我哋嗱呢七个其实入面咗好详尽嘅内容，我其实好鼓励大家去睇一睇呢、这个。呢个一个共产党内嘅文件嚟㗎。即係黑社會開會 ，OK，、然之後同啲俾啲僆睇嘅 ，OK， 嗱、等陣可以解釋下呢，藉呢個機會都可以解釋下呢啲係屬於什麼嘅文件。但係我好想講嘅就係大家係真係要感恩啊！啊，呢七年嘅大佬，呢一個咁嘅信息就會令一個七年嘅牢獄，呢七年嘅牢獄咧係為我哋而坐嘅。所以即係我覺得即係我哋都要感謝高瑜，因為你睇返呢件事就係乜嘢？喂，你睇到習大大嗰個思路啊，嗰、那個前因後果。2013年呢個呢係差唔多接近挨住，我記得如果我冇記錯，佢係未坐正，準備坐正啦，開四中全會啦，十八大之前就有呢份內部文件走出嚟，呢份嘢當時其實好轟動噶，好多傳媒都有報導過，因為點解呢個係好明顯，呢篇嘢係第一篇文件，讓我哋睇到共產黨個方向開始轉咗啊嘛。 嗯， 喂，然之後嚟到今時今日，而家2015年，我哋而家咪知道係乜嘢事咯？喂，我哋唔係蒙在鼓裏啊，不過可能我哋唔太關心咁解。但係喂，佢係真係有前因後果啊！佢其實嗰七點簡單嚟講就係乜嘢？喂，佢係嗱係咪洗腦唔重要嘅？ 意識形態管控咧？ 意識形態嘅管控冇錯。出呢份文件嘅人其實都知道㗎喇，今時今日即係你問一個共產黨員，佢信唔信社會主義，信唔信馬列毛？佢、喂講。 就信，但大家都知道呢套嘢係攞嚟講嘅啫， 理論嚟嘅啫嘛， 唔係根本係唔會相信啦。我淨係相信劣質嘅資本主義，我相信貪污，我相信揾弱肉強食呢啲嘢，呢啲啊真正係中國今時今日嘅人相信。但相唔相信唔緊要，阿習都明白你信唔信係唔緊要嘅，但係呢一個係我管治嘅岁月里面你一定要紧跟嘅方向。大佬，其中有一句就好简单，呢、這个就係要確保新闻媒体嘅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同以習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一致嘅人手中㗎嘛。呢一句就係成篇文嘅精要嚟㗎 ,ok? 即係 传媒啫。 係呀，你譬如即係后嚟即系我哋见到其实有好多嘢都系由呢度开始讲起嘅，即系由呢篇文开始讲起。譬如话佢曾经喺文入面佢都提过嘅所谓虚无主义啦，咁佢话虚无历史嘅虚无主义嘅要害系针对党领导下嘅历史问题，否认人们以普遍接受嘅事实，极力贬损同埋攻击毛泽东同埋毛泽东思想，全盘否定毛泽东时期中国共产党嘅历史作用，目的系削弱甚至系推翻党嘅领导嘅合法性，歪曲改革开放嘅种种说法，则认为改革中出现咗官僚资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改革不彻底，只有进行政治改革才能完善经济改革等等。嗱呢啲嘢咧，佢讲咗好多，就系乜嘢咧？成个 picture 话俾啲僆听啊！呢而家目前系有好强烈嘅外国势力。嗱呢件事咧，喺2013年发生，系喺雨伞运动之前。其实雨伞运动之前啊，嗰个共产党嗰个极权嘅前瞻性系比我哋更加敏锐。佢系觉得有一股外國勢力將會攞嚟懟呢個即係懟共產黨嘅，譬如話話俾你聽啊，即係呢個點講咧？呢個共產黨嘅嗰、那個即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嘅呢、這個嗰、那個 disadvantage 啊等等啊，即係嗰個劣質性啊，或者就係咧宣揚一啲叫做所謂嘅自由主義啊等等啊呢啲啊，嗱呢啲嘢咧，佢就要所有嘅黨員去警惕嘅，喺打後嘅歲月，咁所以我就話呢篇文章其實我哋首先要感謝高瑜咯，即係佢其實佢攞咗出嚟 ，OK， 佢就放咗，佢就扇咗俾明鏡。其實我就覺得 可能啦， 可能扇咗俾明鏡啦。我哋因為兩邊都係否認嘅，即係明鏡同高瑜都係否認。但係我覺得就其實明鏡又係攞命嘅，因為佢嗰陣時嗰篇文咧，其實佢就將成個九號文件咧。成个刊载出嚟嘅，即系如果嗱呢个咧又要翻嚟咧，即系我觉得就系要讲下呢啲乜嘢叫内部文件先。首先就系、是、嗱，大家要明白咧，中国嘅你作为一位中国人咧，其实咧喺共产党嘅领导之下咧，你点样去？其实你有几个途径去吸取即系嗰个所谓嘅即系资讯来源嘅啫。嗱，第一就系、是、你如果你普遍系一个中国嘅老百姓，你每日生活喺中国 ，OK？ 咁你嗰啲资讯来源系即系 from 边度嚟嘅咧？啊，即系政治或者经济嘅信息， 报纸啦， 报纸啦， 报纸啦， 系啦，嗱，报纸新闻啦 ，OK？ 我问得唔系好清楚，咁但系报纸同新闻，透过报纸同埋新闻每一日散出嚟嘅嗰啲资讯嘅信息咧，其实系经过党嘅过滤噶嘛，啊呢个好紧要噶嘛 ，OK？ 呢个同埋然之后咧，所有喺中国嘅媒体其实系严格上嚟讲，所谓叫做按照党嘅指示吓、去为社会公众咧去提供呢啲咁嘅信息噶嘛 ，OK？ 咁即系咧嗱，呢个系第一个途径你可以 get 到 information 嘅喺中国，咁、但系呢个 information 咧。所有中国老百姓都知道㗎喇，隔个渣唔係假，就都系唔系事实嘅全部嚟嘅。嗱呢个系第一个途径。 因为都会写得好俾你讲㗎嘛。 咁所以呢嗱喺今时今日呢个年代，特别系一个资讯包棚嘅年代啦，咁中国嘅老百姓有第二个渠道去接触即系一啲信息嘅。如果佢嗰个求知欲更强嘅话，咁佢就会透过一啲所谓叫做我哋讲过啦 境外信息啦，又或者中国人成日讲嘅咩嘢叫做俗语就叫小道消息啦，小道消息呢，如果你生活喺中国你就会知道啦，小道消息呢其实呢系好撚 准嘅， 好撚坚嘅 ,ok, 咁嗱呢个就第二个途径啦，咁但系仲有第三个途径嘅，我自己觉得，咁但系第三个途径呢就唔系普通中国老百姓接触啦，就系所谓嘅呢啲叫做内部文件啦，咁嗱，内部文件其实系叫，其实系有个定义嘅。咩叫内部文件先？内部文件嗱，点解共产党咧又会叫佢做秘密文件嘅？啊，我讲啊，系喺共产党，唔系中国政府，系共产党入边咧有呢啲叫内部文件。嗱，呢内部文件嘅定义咧就系佢只系提供俾中国党内特权阶层阅读嘅信息。嗱，呢个系由毛泽东年代咧。就已经是即系咁样噶啦，咁所以咧，首先即系、你一定要理解咩叫做内部文件 ，OK？ 咁你嗱，譬如内部文件其实有好多个级数嘅，呢、这个嗱，其实共产党系点样去分，唔系点样去分享嗰啲嘅信息资源咧？简单嚟讲嗱，即系譬如话，你话如果内部文件咧，佢可能有好多个级数嘅，譬如话所谓叫做正式文件啦，咩叫正式文件咧？就是、党政军未讲到红头文件，一人都可以讲啊。正式文件咧，你嘅譬如话喺党政军领导嗰啲咁嘅机关发出嘅，咁啊叫做正式文件啦。或者有啲咧就系、是、地方嘅政府啦，或者就系新华社啦，嗰啲所谓叫做啊，或者人民日报啦，佢入边佢有啲咧叫动态嘅简报啦。嗱呢啲全部系内部分享，然之后咧。depends on 你系乜嘢嘅级数啦，即系譬如话，所以点解你要做个省委咧？因为省委高过市长，佢、睇到个文件咧， 接触嘅又多啲啦， 就会系啦，就会咩噶啦？其实好，即系呢个你可以，其实佢好有 system 噶，你可以即系，其实你可以揾到啲资料，你可以睇到中国共产党嗰个系统啊，譬如话，就算嗰个所谓叫做秘密文件啊。你有佢都有分，譬如叫有乜嘢叫絕密文件啊，咩叫機密啦、啊，咩叫秘密文件啊，係有即係有呢啲咁嘅級數啊。咁嗱，即係講咗咁多，其實嗱，咁啊翻嚟啦，你頭先都提過嘅所謂叫做即係紅頭文件啊。嗱呢份其實咧呢、這個就可以正正解讀咗咧嗰個九號文件究竟係咩嚟嘅？嗱，紅頭文件就俗稱嚟嘅，點解咧？因为份文件个、 顶上面顶嗰咧，有个 top， 嗰唔系钉，唔系 top 嚟噶，其实都系叫做中共中央文件咁样，同、然之后跟住咧做住嗰啲标题啊等等，咁就摆正喺个喺份文件第一页嘅中间嘅顶嗰度，嗰、堆字咧一定系红色字嘅，咁所以啲人咧就俗称佢叫红头文件，但系官方其实有一个有一个称号啦，就系、叫中共中央文件啊嘛，九号文件其实就系一份。中共中央文件嚟㗎。嗱咩叫中共中央文件呢，就係、首先就係如果你讲緊一啲内部嘅秘密文件发放呢，地方可以做㗎。嗱譬如你地方分几个阶层啦，首先係呢、這个党委啦，或者地方嘅纪律专责委员会啦，嗰啲係高层嚟㗎。跟住譬如话你仲有啲人大政协啦，嗰啲就係政府嘅即係政府嗰个层次啦，或者仲有就係军队嗰个层次啦，譬如你大军区啊小军区啊嗰啲啦，佢亦都可以发秘密文件㗎，但係你发咩秘密文件都好，中共中央文件呢，如果我嘅理解或者我嘅认知呢，係最高级别嘅秘密文件嚟嘅，或者叫做内部文件嚟嘅。点样去解读一份叫中共中央文件呢，好简单嘅啫 ,ok, 就係由中国就係由领导人想讲一啲嘢出嚟 ,ok, 係一啲领导人嘅讲话、或者领导人嘅思想 ,ok, 透过中央办公厅起草，跟住再俾返个党总书记签返隻龟落去。咁呢一份呢就係、叫做中共中央文件嘅。ok, 咁个党总书记系边个呢，屌你咪老味又咪又系个党领导人囉。即係 諗。即 係諗嗰个又系佢。跟住然之后呢 签个又系佢。 签个又系佢。中间呢起草啦核对啦就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所以我哋咪讲过囉。中共中央办公厅系大内总管太监嚟㗎嘛 ,ok? 嗱咁呢一份呢呢份九号文件呢其实就系一份咁嘅文件嚟㗎。好啦讲咁久耐讲嚟讲系想讲咩呢， 咁究竟呢份嘢系咪一份泄密咧？嗱，呢个咧系喺呢几十年咧，即系一啲意见人士一舐呢个泄露国家机密嘅时候咧，都会问呢个问题嗱，呢个问题咧，其实咧系到今时今日都冇乜答案嘅，就系乜嘢？喂，大家搞清楚，呢个系一份党嘅文件嚟噶嘛？你而家话我系泄露国家秘密，党同国家嗱，呢个就系翻翻嚟呢个问题咯。你老母就 讲咁长，讲到而家 系啦，因为我渣啫，其实就喂佢呢个先系问题啊嘛。喂，你呢份机你嗱，即系好简单啫嘛。你如果喺香港，举个例，你喺香港，你执到你个垃圾桶度执到份民主党阿兄姐嘅 ，OK。嘅兄姐讲话 ，OK， 吓、啊、叫民主党咧喺跟住嘅嚟紧呢两个月里边支持政治都系啦，转态支持政改 ，OK， 咁啊，喂呢、這个入唔到你罪嘅、哦，吓、阿兄姐俾你玩死嘅、哦，而家集就系咁咯，喂佢一定唔妥高瑜啊，因为呢份系佢上台之后第一份最重要嘅文件，系同啲党员开噶嘛。跟住俾你呢个咁嘅高瑜扇咗出嚟，我定做挂你啦。嗱，呢个就系、是、呢、这个就系集嘅心态。但系你讲翻，喂，四中全会之后讲咩？依法治国，你而家依咩法先？我扇咗你，我扇咗你一份党嘅文件出嚟，你而家要拉鸠我。仲有一样嘢我都想讲啦，坏佬啊，六十几接近七十年啦，共产党嗱，当年呢，如果你系喺毛泽东嗰个年代咧，呢啲内部文件呢就真系好捻机密嘅。但机密到点呢？如果你睇翻文革嘅时候咧，嗱，你有啲嗰啲叫做大参考啊，嗰啲叫做国内动态清扬啊，呢个系呢个咧系一个即系共产党内边嘅 terms 嗱，呢啲咧我话俾你听嗱，有一个组织咧就系、是、新华社。你都唔好以为新华社，所以点解嗱？点解新华社系咁举足轻重咧？新华社其中嘅有一个部门叫做国内新闻部噶嘛？国内新闻部啊，系负责就系咧每一日就提供俾成个共产党由上至下所有呢啲咁嘅内参啊，或者所谓叫大参考嘅文件。大参考文件就系叫国内动态清扬。喂，呢啲文件你知唔知？佢嗰、那个其以前啊，你喺共产党嘅有一个叫交通部部长嘅，你知唔知啊？交通部部长，你唔好以为真系管下红绿灯啊，指挥交通啊，佢就系管呢啲咁嘅。喂，打呢啲信息嘅流向，因为嗰阵时冇互联网噶嘛。咁咧，我话你譬如话举个例啊，呢、這个譬如你嘅大参嗱，我点解我又要臃肿少少讲啊？即系譬如你讲老毛年代咧，呢啲咁嘅文件咧，其实真系好机密嘅。佢机密到点咧？嗱，譬如话佢即系指定喺某个喺领导人嗰个级数有一睇嘅文件咧。咁譬如话咧，嗰啲大参考咧，佢每日可以密到咧，你而家打开电脑睇到信息啫。佢嗰啲咧，以前冇互联网嘅时候咧，每一日啊，佢系会送两次文件俾你嘅。嗱，一份文件有几厚咧？三四十页嘅，然之后咧就可能系讲一个题目嘅啫。即系譬如话，湖南省贪污风气严重咁样，咁佢又可以讲三四十页，咁然之后咧就有呢啲咁嘅文件咧，呢叫所谓叫大参考啦。啊，内参系乜嘢咧？内参就低一啲级别嘅，譬如啲省委嗰啲咧就可以睇到嗰啲内参。内参有时可以厚到几百页噶，但系仲有一个精要系乜嘢咧？呢啲文件咧系定期回收噶，嗱、啊，所以你话共产党个组织系几咁严密啊？佢唔系俾你睇完，跟住攞去厕所度抿屎噶要你。喂，大佬佢系会定期回收。如果譬如阿刁文牛，你系国家领导人，喂，其中有一份文件，你话喂，对唔住，我真系攞去抿屎，你知唔知你系会，你系诶咁又未到 泄露国家机密， 党内部有呢个处分咯，系啊，好大镬噶。咁但系我想讲翻到嚟今时今日，我话俾你听啊，唔好到，所以话点解高？我想讲俾你听，点解高瑜有几无辜啊？喂，就其实佢好旺，佢其实你讲。佢可以，你可以咁讲，佢有个赤子之心，佢收到份嘢，佢即刻扇出去。 扇出去， 其实真系唔捻使噶，高瑜呢啲呢文件咧，睇完嗰啲人咧，自己都抌出去啊！喂，通街都执到噶，而家唔值钱噶，而家你再有互联网，其实今时今日咧，共产党嗰啲共产党员咧，一蟹不如一蟹噶啦，即系嗰啲喂，你讲紧即系 守密呢样嘢呢，其实呢共产党即係基本上已经败坏到冇得再败坏，如果你以一个黑社会组织去相对比较。咁所以返返嚟讲嘅就係呢一份文件其实係一份党嘅内部文件囉。 嗯， 咁、啊、你咁所以你用一条泄露国家机密嘅罪嚟治佢咧，咁啊见仁见智啦，吓、啊、咁、嗯、你如果你从党嘅角同从今时今日共产党嘅角度，喂，佢觉得大条道理啦，系啊，佢今个党同国系不分噶嘛，大佬，所以呢、這个即系呢个就让大家去知道一下啦，了解一下啦。 嗯， 咁啊， 唞一阵先啦，好嘛？ 休息一阵先啦，讲到口干啊。 OK， 咁啊，听下只歌啦。我哋上个礼拜咧，我其实咧我都话想啊，继续会分享一啲啊呢位利物浦歌手 Catherine Williams 嘅一啲音乐啦。咁啊，拣嚟嘅一只歌其实咧都同啊同泄密系有关嘅。咁呢只歌嘅歌名咧就叫 Soul to Feed， 咁其实是一个黑色幽默嚟嘅。咁啊，只歌咧其实咧我谂佢系写俾佢一位朋友啦。咁我谂佢呢位朋友有个特性嘅。就是咧口不择言咁啊，成日讲嘢咧就即系唔系即系佢入边嘅歌词就话咧，佢呢位朋友咧除咗瞓觉之外咧，就嗰把嘴系冇停嘅，咁同埋咧好多时都系因为讲嘢而系会惹到啲祸出嚟嘅，咁啊因为高瑜呢件事件咁啊，一个黑色嘅幽默咁啊，送俾大家听下，亦都一首好好听嘅歌嚟嘅，咁啊休息一阵，我哋翻嚟第二节嘅北上频道， 系咁。 Sleeping, there's gotta be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r past. I can't talk if I'm thinking. I'm not gonna move so fast. Is your life so exciting?Tell everyone you meet. Try and make it so enticing. Wear your soul out to your feet. Always leave before them. You want them to think you got so much to do. Maybe they're not thinking of you.Shut up, someone could save you. Manipulate everything, and that's how I love you. Da, da, da, da.Tell everyone you meet. Try and make it so enticing. You wear your soul out to your feet. Always live before them. You want them to think you got so much to do. 觉得 someone could save you, manipulate everything, and that's how I love